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支联会的国情系列讲座。咁呢就上两个星期呢做咗两次㗎啦。咁第一次呢就係、林和立就讲管治危机啦。第二次呢就上个星期就吴明德就讲呢个中美贸易战同埋中国面对嗰个经济危机嘅。咁今日呢我哋第三节就讲呢个任意区禁与宗教自由。咁主要呢集中讲下近年中国内地嗰个公民社会同埋呢就喺即係维权人士面对的情况，同埋呢就特别都有提到宗教嗰方面嘅问题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好高兴呢就请到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就潘家伟先生就呢今日主讲呢个环节嘅。咁呢就开始主讲之前呢，我哋一样呢都係做咗一啲嘅即係 formality 先啦，就係致送纪念品。咁呢我哋就事不宜迟，將時間會交俾阿潘家伟先生。咁佢大概呢會講九個字至一個鐘左右，咁剩返嘅時間呢就可以俾大家呢就比較多啲時間充分交流一下。好，咁時間交俾你啦。 好，多謝曬盧偉明嘅介紹啦。咁我都即係簡單介紹我自己先啦。咁我係國際特赦組織嘅中國研究員，咁我喺度做咗大概差唔多六年。咁之前呢我就喺另外香港的組織、叫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咁就係、何俊仁，佢係我哋嘅、主席啦、我喺嗰度做係五年幾嚇，嗰、度開個機構開始嘅時候就喺嗰度開始做啦。咁再之前又做過南華早報記者，又做過其他啲 NGO 咁。咁我大概都有十五六年嘅經驗做中國嘅人權問題啦，咁都有係探討啦、好似大家咁樣去慢慢學習咁樣嘅。咁所以今日我去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呢，有好大嘅原因，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天主教徒，咁所以我都有參與喺香港天主教教區嘅正義和平委員會啊，我係佢哋嘅委員嚟嘅，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參與，我自己係有關心維權人士啦，宗教自由啦，同埋對於言論自由方面係我咁多年嚟最主要做嘅部分。咁而家呢我就喺國際特赦組織呢負責嘅工作呢，除咗做維權人士言論自由方面嘅，咁宗教自由同埋任意區禁我都有做呢，另外一個題目呢就係由去年開始我就到被指派去做關於新疆嗰邊啲問題，所以我去年開始做新疆嘅問題之後咧，當然當中都牽涉到係民族嘅問題啦，同埋宗教自由嘅問題啦，都開眼界，都學咗好多嘢，因為以前都係其他同事負責嘅，咁所以今日咧嗱，我反而想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我就唔會話全即係唔會用好多個案去介紹，反而我一討論嘅時候咧，我就可以用個案同大家討論。我反而先睇嘅咧，就係、是、國際法裏面同埋於中國嘅法律裏面，對於呢兩個範疇究竟係有啲咩部分係有探討到，所以可能喺內容上呢係比較側重於講法律為主要多啲嘅。但我哋想探討多啲，因為好多人講話同有啲人而家都會喺我Twitter 同埋其他地方都講話，你同共產黨講法律你冇搞錯，即係根本大家知道佢唔跟法律做嘢㗎啦，咁你同佢講法律做咩？咁但我哋又講過中國成日講依法治國，自己喺度猛講我係跟法律㗎喎，我又跟我自己中國嘅法律做嘢，你喺外邊嘅人批評佢呢就係、是、叫做干預中國嘅內政，又干預中國嘅司法。咁所以我哋就探討下究竟點解中國政府可以仍然講到自己話又係人哋呢是干預佢哋嘅中國嘅內政啦，而同時間地咧，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咁執行到自己嘅法律咧？同埋佢哋自己嘅法律上面有啲邊啲部分其實同國際法咧係相違背嘅。咁國際法我要特別提嘅咧，今日只係提兩條聯合國嘅人權公約裏面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啊。咁點解呢條咧？中國政府簽咗，到而家都係未批准嘅，咁我點解唔批准呢？好明顯好多內容係點解你見到呢陣間講嘅時候見到一定唔會批准啦。佢個批准咗即係佢其實綁手綁腳嘅。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就更加唔似話公約咁樣可以有約束性多少少，因為佢始終有個公約嘅委員會咧，咁可以係向中國政府喺某啲部分去提出一啲質疑。 咁但係世界人權宣言咧，其實就係第一份啊，呢份人權嘅一份文件咧，係全球咁多個國家當時啊聯合國成立時候都同意嘅。啊，當然啦，當時嘅中國就係而家嘅中華民國啦，唔係即係唔係當時啊，根本都啊，即係個中共都未曾係成國啦。咁但係咧，有好多當時嘅內容係 pass on 到而家嘅。啊，佢其實都唔可以，中國政府話我唔承認當時，咁你唔承認，不如你退出聯合國啦，係咪？如果你既然喺聯合國裏面嘅話咧，所以點解我覺得依啲部分我哋需要去互相探討啊，去學習咁樣咯。咁我先講關於第一部分咧，我就全部都係側重於講任意拘禁先嘅。咁喺任意拘禁咧，嗱，我唔去特別去嘗試定義，因為喺國際法裏面咧，喺人權宣言啊，或者係頭先講嘅 ICCPR 嗰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面咧，有好大部分咧，其實有講咗乜嘢嘅條款係去杜絕任意拘禁嘅。咁我呢部分全部都係去探討翻呢啲，其實當時中國政府或者而家，就算中國政府喺聯合國去講嘢咧，佢亦都唔可以否認話我唔承認呢啲條款嘅。佢只不過我哋冇啊，不過我哋冇可以大家探討嘅，驚係咪真係冇啦？咁但世界人權宣言咧，明顯係第九條已經講得好清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者係放逐啊！呢、這個第一條。第一條係最主要係關於呢個咧，就喺第九條裏面講到。咁第二個咧，我要特別提咧，第十條講嘅咧就係講人人完全係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嘅法庭進行公正同埋公開嘅審判。咁即係司法獨立，中國大陸明顯冇啦。以確定嗰個人嘅權利同埋義務，並判定對佢提出嘅任何刑事指控，這個我們一陣間可以探討究竟中國為什麼會沒有。跟住第十一條我們去講到呢，就是凡受刑事控告的人有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要的一切保證，即是有沒有律師幫他辯護啦，在 公開的審判而依法證實是有罪之前呢，都要被認為是無罪的，即是無罪推定啦。那究竟中國是不是無罪推定呢？一陣間我們都可以再探討啦。而第二項也說任何人的任何的行為，他這個翻譯得麻麻地，我覺得是他任何的行為或者是不作為，不是不行為，是有 inaction 的不作為，在他發生的時候依國家法和國際法，他不斷提的都是兩個法一定要同時要吻合的，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這條有什麼特別提呢？我們所說的大陸裡面有很多口袋罪的，裡面所說的煽動國家政權、顛覆國家政權、又有譬如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尋釁滋事等等等等等。那究竟這些呢，在國際法上面它可不可以叫做構成刑事罪呢？這個就是我們經常國際律師組織在我們提出的一些的對於中國政府和其他一些會打壓言論自由的呢去作出一些的拘禁行為的時候呢，我們都提到究竟那個人被指控的那個罪名在國際法上是不是承認的 公認的一種的罪呢？譬如我哋講話係一啲譬如謀殺罪啊，咁呢啲係國際公認係會有嘅罪名嚟嘅。你話係泄露國家機密，咁呢啲咧，呢啲其實就係國際上咧不同國家雖然都會有類似關於國家機密嘅罪，但係其實要點樣定義裏面先叫為止冇違反到國際定義嘅國際法上面嘅定義咧？我哋其實咧就要睇翻清楚，究竟本身嗰個國政府，佢對於呢啲罪名提出嘅時候，究竟有冇對於相關嘅人嘅人權保障有提出任何嘅條件？譬如你話人哋國家即係一個秘密，你係又泄露咗咯，咁你定義清楚咩叫為之國家機密，咩叫國家機密先至可以起有一個控罪啊？如果喺其他國家咧，係會有一條條款全部講下呢啲咧，就係叫做國家機密。但中國裏面咧，好似有，但其實佢全部係模棱兩可嘅字嘅。總之，黨裏面所有文件咧， 如果佢卦係定為機密咧，咁其實就國家機密噶咯。咁所以好似我哋之前聽高瑜啊，或者好多其他啲嘅記者啊，其他啲人啊攞啲資料啊，究竟嗰啲係咪叫國家機密咧？而家黃岐喺四川嗰度嗰個又係泄露國家機密噶喎。咁究竟嗰份文件係咪叫國家機密咧？其實就係好似啊，我哋聽到好似根本就係公安講咗就算嘅咁樣。咁所以呢啲條款咧，我哋特別去要關注國際法上面係有呢啲規定嘅。咁而特別再提咧，因為喺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裏面咧，第九條咧，佢係特別對於言論自由方面咧係有一個定義，講得係好清楚啊，邊啲人？是因為他言論啊，其各方面是不可以啊，因為他的言論咧而係有一系列呢啲嘅啊，對於人身自由嘅剝奪嘅。咁所以我哋特別睇到咧，佢裏邊咧有講到話好清楚啊，任何人都唔可以有任何任意嘅逮捕或者係拘禁啦。任何人被逮捕嘅時候咧，都要通知清楚究竟佢被逮捕係咩理由先啊。中國政府好多時咧，其實逮捕咗個人，可能未必有通知佢究竟咩理由嘅。而且佢仲要話，仲要迅速告知佢提出任何嘅指控。我哋見到有好多我哋所認知嘅個案咧，其實有幾多係有叫做通知佢喺拉佢嘅時候，有冇係叫做跟翻佢一陣間都提到嘅法律上面話我係咩原因拉你咧？其實我哋接觸差不多每日所接觸嘅案件咧，都係冇清冇楚嘅，係之後先知道。有一個叫做控罪話出嚟俾你聽，但係個控罪咧入變咗好似我哋一路都認為嘅好莫須有嘅罪名啦，好似黃全章律師啊，咁佢話佢係顛覆國家政權，咁佢做咗啲咩行為咩行徑咧？我哋一路到而家都係睇唔到任何文件去清晰地中國政府解釋佢因為做啲咩行為叫做真係構成顛覆國家政權咧，咁所以呢啲就係一啲例子，我哋就覺得可以去探討中國政府喺國際場合上究竟係咪站得住腳咧？佢哋所講話，佢哋其實係跟法律做嘢嘅咁樣。咁而我哋都要睇到啦，對於被逮捕同埋被拘禁嘅人有啲乜嘢嘅保障咧？另外仲有一啲嘅講到話，一定要喺合理嘅時間之內受審判或者被釋放。哇！我哋聽咗幾多單，其實係～混咗幾年先至話係有開庭㗎喎，黃全章啦，三年半咁滯，咁跟住先至話開庭。好啦，另外仲有其他黃岐一路又係喎，好耐㗎喇喎，已經2016年到而家年尾到而家，即係其實呢好多個案件我哋聽呢，其實呢有冇叫做話係合理嘅時間呢？三年幾被咁樣嘅拘禁是不是合理的時間呢？在我們和聯合國我們去了解這個案當中，我們的認為根本只是屬於任意拘禁這個範疇，絕對不是好像中國政府說我跟程序做，我說你那個程序，那個人你運幾耐才叫做是合理的程序呢？而當中還有呢，是要提到是要說呢根據那個司法程序呢，任何時間呢都應該要保證到個司法程序上面咧，係要出席審判啦。你有幾多個案件當中有聽過係秘密審判啦？已經係即係中國政府會話我係跟翻法律程序做。咁如果喺審判當中冇公開審嘅話咧，你喺法庭上面講乜嘢，只係你講，我哋係唔知嘅。咁點樣保障到被審判嘅人嘅權利咧？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會問用國際法去問中國政府的問題，你話跟程序跟法律，咁但係呢部分其實點可能呢？咁而仲有啦，有一啲譬如被剝奪咗自由嘅人，佢根本係因為呢一種無理拘禁任意拘禁嘅情況下被拘禁咗咁長時間，究竟有冇一個機制可以俾佢上訴，話你政府咁樣做係侵犯咗我權利？我要要求賠償嘅，有冇呢？中國法律上呢似乎係有，但係其實執行上呢係好難嘅。我哋聽過一啲呢喺死刑嘅案件呢，佢判錯咗刑嘅，佢運咗佢成20年之後先放返出嚟，咁佢又有賠呀，有賠咗俾你㗎喎。咁但係其實佢嗰個賠嗰個計法 咁佢即係令到你覺得你接受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標準點接受咧？佢一個人，我哋知道一個內蒙一個個案就係佢係被即係錯判咗，錯咗20年嘅，係一個死刑嘅案件。咁跟住咧，原來發現個兇手其實唔係佢，其實係佢無啦啦坐咗20年監。但係中國政府判得啱，好似判同家屬去又傾訴啦，咁就講訴啦，咁就話俾判翻100-200萬。一個人被拘禁咗成20年，咁點樣計出嚟？你話係判100-200萬，你就覺得係合理咧？咁啊冇任何解釋噶啦。總之你家屬佢強迫你接受咗，咁就完解決咗件事咯。咁究竟係咪叫做呢個咁嘅方式係咪又叫任意拘禁咧？咁我哋睇埋第14条，我想特別提嘅一個，佢係話咧要係要公平公正啊公開嘅審訊。我哋喺大陸政府嚟睇咧，有幾多 percent 嘅案件係會被判有罪嘅咧？我哋睇每一年啊，其實每一年都話，我想睇佢哋每一年嗰、那個最高法院係出嚟嗰個數字，佢每一年都係99.几% 嘅。即係每一年咁，今次少咗0.0几% 啦，咁樣年年都係99.几%，冇試過低過99%嘅喎。咁樣即係其實係根本你一拉咗嗰個人咧，就已經差不多有罪判硬罪㗎啦。我哋亦都係有喺個維權人士當中，根本我好好聽，應該係差唔多100%啦。全部拉親都係判嘅。最頂籠好似你和平律師咧，佢肯定係受咗好多酷刑啦，就叫所謂嘅取保候審。喺判開庭嗰日都仲可以叫做取保候審喎，咁即係咩意思啊？你開庭噶咯，仲要俾佢取保候審？咁但係佢就啱呢個機制做咩咧？就係叫你咧，就係呢未來一年你唔可以再犯相關嘅事，否則你要再坐翻原本你控罪當中要判你嘅罪名要嘅懲罰咁。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中國政府嘅做法講法咧，我哋每一次聽到啲個案咧，已經知道哦，又係咁啦，又係一樣啦，差不多都係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一睇國際法嘅時候咧，已經可以個腦裡面開始問嘅，中國政府又違反咗呢條裏面嘅邊個部分啦，有邊個部分？而呢啲明顯地咧，中國政府每一次咧，就算係有公開場合啦，有記者啦，或者係有外交官去問佢嘅時候咧，呢啲所有關於國際法問題咧，全部避開，乜都唔答嘅。所以只喺得我同你講，而家就係我就會講翻俾你聽嗰個標準啊，就應該係要跟嘅。因為如果係咁咧，中國唔跟嘅話咧，咁不如就冇喺聯合國啦。你喺聯合國，你都唔跟聯合國嘅條款，咁而大家同你提出聯合國條款嘅時候，關於任意拘禁嘅條款都係唔理嘅話咧，其實我哋睇唔到究竟佢喺參與國際事務上關於人權方面嘅有乜嘢意義啦。咁我特別好而家進入去講關於中國嘅憲法啦。憲法呢就是、中國最高嘅法律啦，但係就好不幸地就唔似好似喺美國會係法庭裏面可以攞憲法出嚟講嘅，只係一份文件嚟嘅啫。你在法庭上冇得講嘅，你喺香港或者喺法庭可以講基本法，話基本法幾多條幾條咁樣規定喎。中國裏面嘅律師咧，我哋聽咗10个有10个都話法庭上面冇可能講憲法嘅。咁好啦，但我哋都照睇憲法咯，因為憲法既然係最高嘅法啊嘛。咁對於公民權利，佢有一章添嘅，第二章全章都係關於公民嘅基本權利同埋義務啦。當然第一章係咩呢？共產黨嘅都得啦，即係全部都係佢講咗，佢我係話咗事先，我話咗事啦。第二章就係保障你嘅權利。咁第二章保障你嘅權利係咩呢？佢話喎，公民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同埋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法律規定嘅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同法律規定嘅義務。即係其實呢都已經講咗，等於好似冇講。究竟佢保障啲咩？佢就下面開始同你講喎。對於人身自由第37条，佢特別講得清楚啦，中國公民嘅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我们见到有很多最初被人拉的时候，究竟是不是公安去拉？公安都会请一大班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就拉了他们先了。所以为什么会有黑监狱啦，又会带他们有上访的人呢，就最清楚。那么有公安去所谓叫保障你的权利，当然没有啦。他根本就是一班请了一班都不知道什么的黑社会的人，就会所谓的有一些叫国保，最后就有请国保再请另外一些人的。国保是什么？叫国家保卫安全大队。它是公安旗下一个部门来的，它是公安来的，它是保障国家安全保卫大队。那我们为什么经常会听到国安国保呢？国保是对国内的人的，国安就对我们啦，外面的人。我们香港人去到了去拉程翔那些，最初应该都是国安拉了先，跟着之后所以是国保或者再是公安。因为他要处理的就是说国外的安全有关的，就是国安处理，国家安全部就是他们处理的。但是呢，公安部旗下公安局里面的国家安全保卫大队呢，就是每日维权人士要成日同佢哋面对嘅人啦，又请佢哋饮茶嗰啲就是国保啦。啲国保就成日请佢饮茶啦，倾下偈叫你唔好再搞事啦，唔好再上网写文章啦，就是国保啦。咁究竟所以话系咪真系佢讲话呢啲机关以外就不受逮捕咧？我就真系唔明佢讲咩啦。另外仲有话禁止非法拘禁，头先讲黑监狱禁止非法拘禁，咁后边仲有我就要再特别提咧，就喺一間會探討就係刑事訴訟法裡面都有啲條款咧，法律裡面都其實已經授權咗啲非法拘禁嘅已經，所以我一陣間會探討話，其實佢依度話禁止非法拘禁咧，其實講錯或者係亂嚟啊！如果你話非法剝奪，咁你話有啲學習班啊，嗰啲咩法輪功裡面嗰啲嘅法律班啊、學習班啊，我哋都有好多聽啲法輪功嘅學員。他們的案件除了說是被起訴，起訴之前還有些法律班，那些其實是什麼呢？不存在，但是有個中心的，他們還要有時候都幾即是幾搞笑的，就是情有埋個牌寫著法律什麼什麼中教育中心，但是其實裡面就全部都是法輪功的人。所以其實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他憲法裡面說的剛才我們提到呢，就是關於這個刑事訴訟法裡面。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刑事诉讼法里面关于任意拘禁的部分呢？它当然是整条法律都是没有的。没事的，这个法律很跟人权标准的，很啱的。在国际上是这样讲的，即是每一次呢有人权的委员会包括我去过联合国去听它在禁止酷刑公约委员会呢，条条都说不是的，我哪有呢，我们没有的，你们乱噏。你全部都是过乱嚟嘅，嗰啲委员全部都唔识中国嘢㗎，你错㗎全部。好，咁我哋好啦，当唔提你嘅个案啦，我只觉得你拗个案呢，佢梗係话口同被拗。咁 OK， 我哋睇法律啦。刑事诉讼法第73条，我只读一次一部分呢，就是大家意会下有冇咩问题。其实呢我已经睇到一读出嚟就已经好多问题。哎呀，对唔好意思呀。监视居住，第一个咩叫维持监？香港有冇监视居住啊？冇啦，系咪？咩叫监视居住啦？监视居住都分两款嘅，呢个普通嘅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咁即系软禁啦。咩叫做监视居住啫？系咪啊？咁跟住再路，冇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即是咩叫指定的居所？即是咩叫指定的居所先？我都唔好明个中文个表达系讲咩意思啦。对于呢三款嘅罪呢，就经常啦，呢三款嘅罪呢经常喺不同中国嘅法律都出现嘅。刑法啦，刑事诉讼法啦，海外 NGO 法啦，宗教事务条例啦，乜乜乜法呢，所有都要我听都系有呢几样嘢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咩叫危？咩嘢叫做危害国家安全先？ 恐怖活动，即系咩？即系好多样嘢都系恐怖活动噶，佢可以讲。好啦，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咩叫特别重大先？有啲有唔大嘅咩？即系有啲可以要大啲，有啲叫细啲嘅咩？咁都唔系好明佢讲咩嘢嘅又系。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喺你住喺嗰度可以会影响到个调查系咩意思咧？我都唔系好明。即系我假设你话拉咗阿梁振英或者边个佢喺屋企住嘅话咧，就影响佢调查。咁即系咩意思？咁你个调查会因为嗰个人住喺佢屋企就影响到佢调查嘅？我都唔好明啊！经上一级啊，呢、这个仲要最紧要啦，差不多下面好多条款都有讲啊。经上一级嘅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啊，总之佢呢两个批准咩做乜都得噶啦。以后话俾你听，所有条款都系噶。佢啊，总之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公安机关批准咧，跟住以后咧后边都加任何嘅字都可以得噶啦。吓、啊，佢后边又讲啦，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又嚟指定居所啦。都唔知指定居所喺边，咁但系佢又解释咯，尝试解释，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咁即系话看守所唔得啦，啊，咁即系如果系同埋系喺警局里面唔得啦，系咪？即系如果你话系办案啊嘛，咁即系话看守所、警局里面唔得，咁即系咩地方啊？核监狱咯，即系我都唔知仲有咩可以解释啫。你即系求其揾个地方就困住佢哋啦。我哋听过喺啲地方系咩？听过江天勇律师咧同我哋倾偈嘅时候讲话，啊，佢被带到去一个最初嘅时候去咗啲唔知乜基地咁，即系好奇怪，有咩基地啊？大陆有咩基地咁奇怪嘅？咁就系、是、啦，跟住就系个公安所谓办案嘅某啲地方基地。咁而咧，佢又冇牌啊，所以佢唔可以看守所，佢亦都唔系咧啊。警局咁，所以咧就唔可以係專門辦案場所。咁咧，咪即係等於話俾你聽，總之係官方以外嘅場地啦。咁即係咩地方都可以噶咯，官方以外嘅場地係咪啊？咁所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咧，其實就即係咩地方都可以。佢話就係噶啦。再話明啦，除無法通知嘅以外，咁點樣有咩叫方法之下冇辦法通知咧？点样可以通知唔到个家属？有冇可能会通知唔到家属嘅咧？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嘅家属。咁所以我哋经常都质问咗个问题：有乜嘢可能啊？你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有乜可能通知唔到家属噶？任何一位家属，即系。好難理解，因為佢特登要整到，佢就係即係令到佢要喺法律上好合理啊！嗱，咁講法律上係咁規定唔俾噶嘛，咁咪咁咯。咁但係我唔好明啦，點解可以規定得？好啦，佢又再嘗試去合理化啦。咁佢就話啦，被監視居住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辯護人，適用。本法第33条的规定啦，33法规定是什么呢？我下面就会讲啦。咁跟住呢，佢又再提啦，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咁就讲完了，咁点监督呢？公安带咗个人去边，咁人民检察院点监督先？跟住我哋听过所有个个案呢，都系监督唔到嘅，冇得监督。因为点解咧？公检法啊，大陆里面都有好多时都系听所有关于即系法律学者啦啊，都系咁讲。点解会排公检法咧？公安最大，检察院第二，法院系最低嘅。咁你下边嗰两个够唔够胆挑战公安咧？所以永远都系有问题，系一有监视居住咧，其实就系秘密啊，地无即系无理地任意拘禁。咁頭先講到第33條究竟講咩嘅呢？啊，佢講得好動聽㗎，我想話俾大家聽。佢33條嗰度呢，話好似哇你好多保障。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佢所謂強制措施，頭先提嗰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都係其中一種啊強制措施。有權委託辯護人，哇真係講到好似 你一定有律師幫你，我聽十單有十單都個律師都見唔到個當事人嘅。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喎。佢好似講到話，你一定有權去委託律師做辯護人嘅。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喎。我話你真係十單案件處理十單，都冇一單係咁嘅。單單都有律師都同我哋講，見唔到當事人啦，冇文件啦，公安唔解釋點解唔俾見啦，咁就係呢啲。所以究竟其實呢個三十三條講咩咧？我都唔知佢講完之後點執行。好啦，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嘅時候，喺呢句嘢咧，好似呢咁嘅用字，成日都提嘅，講好多次嘅。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又是應當告知啦。但應當告知點告知法呢？好像黃全章律師的案件呢，他那個通知律師的方法都不知道是怎樣通知的，他律師永遠見不到他啦，沒辦法得到任何通知，那他就官方委派一位律師給他了，那他叫通知，那你怎樣通知到個辯護人呢？很奇怪了，真的你民族他太太都是完全說我都不知道那位律師已經代表了他，家屬都不知道我律師代表了我屋企人，即係可以咁奇怪嘅一個做法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再睇下邊咯。最緊要咧，下邊咧就係講到話委託啊，如果委託個即係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最尾嗰句嚇、被告人委託後咧，應及時告知辦理案件嘅機關啊，次次咧。啲律師我聽到話啊，我又今日咧同佢太太，譬如袁文新佢太太啊，又同律師咧，我哋聽咗 N 咁多次，都話啊，今日又去咗徐州啦，又去揾，係佢哋係主動嗱執行呢條法律啦，我去通知啦，嗱我哋有律師代表咯，有家屬嚟咗咯，你俾我去見咯，永遠都冇結果嘅，所以根本都唔知呢條法律講到好似好有保障下，其實係做咩嘅都係唔知道。因為我進入去講咧。點解我要特別提呢兩個題目呢？任意拘禁同宗教自由呢係有好多好有關嘅關係，而當中宗教自由牽涉嘅層面係非常闊啦。我下面都會不斷地講同埋提及呢，係跟住都有一啲嘅個案可以大家探討嘅時候可以探討呢，就係有基督教嘅家庭教會啦，天主教嘅地下教會啦，天主教嘅公開教會啦，仲有呢新疆啊，佢哋嘅啊伊斯蘭教，仲有啊，有一啲條款都提到咧啊，藏傳佛教咧啊，種種其實咧都有喺佢哋不同啊，呢、這個咧只係最主要係喺啊，對於宗教自由整體全國方面咧有一啲法規去限制啫，但係仲有一啲地方法規咧都更加多，我都即係今次都冇乜機會有時間去講到好多地方法規。但我哋先探讨到宗教自由好啦，咁国际法上面对于宗教自由嘅条款，我哋系有边啲咧？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第十八条就讲得最清楚啦，佢讲啦呢啲全部关于宗教自由嘅里面嘅内容咧，都有提过。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啊，国际公约咧里面嘅内容都差唔多，都系人人享有即系思想、良心同埋宗教自由。包括佢可以維持改變佢宗教同埋信仰自由等等啦，佢都可以單獨集體公開秘密咁樣咧，就去禮拜啦、戒律啦、實踐啦，同埋去教義去表明佢嘅宗教或者係信仰嘅自由。呢啲條文咧，其實都係喺國際法上好清楚包括咗，應其實係籠統地包括曬所有對於宗教信仰同自由方面一啲嘅條款嚟嘅。咁我哋睇咧，講到明裏面咧，雖然呢啲咁清楚講到呢條款，就算包括中國自己嘅憲法裏面第36條咧，都有好清晰地去講到關於宗教自由嘅條款。但你一睇咧，頭先我俾大家睇關於國際法裏面嗰啲嘅規定咧，已經見到一啲蛛絲馬跡咧，中國政府講大話嘅啫，都唔係真係叫做真係俾你叫保障宗教自由。第一句咧就講到好動聽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公民係有宗教信仰自由嘅。任何國家機構 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得歧視宗教信仰的公民，不得同埋唔信宗教嘅人，即係佢總之信唔信都好啦，唔會歧視你嘅。好啦，跟住佢講咯，開始佢講保障啦。國家保護正常嘅宗教活動，咩叫正常呢？咁即係已經開始有個定義啦，有個喺憲法裏面都有定義啊。你保護宗教活動已經夠啦，做咩叫正常呢？好奇怪啦，啲用字開始。咁好啦，下面點講？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咁已經有啲條件喎、開始講。佢保護得你話面即刻 immediately 就講有條件啦。跟住呢再第最尾嗰句仲係宗教團體同埋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咁樣叫做保障自由，保障宗教自由嘅條款喺憲法裏面。你剛才看到國際法的根本是完全兩回事來的，範疇全部保護曬的，但是這個是任何範疇都限制曬的、你根本除非你是他們認可的，如果不是你根本就不用旨意，你不是認可的話。最重要呢、我們剛才有提到呢，中國有不同的、司法、的部門啦，還有有、政府部門呢是去管宗教方面嘅宗教局就最主要係佢哋負責咧去睇，統戰部都係負責睇宗教嘅。統戰部就係佢要睇下咩負責咩嘢咧。統戰部就係我要令到大家統一思想、統一做法。即係簡單講，即係洗腦啦。即係總之就係大家對統一係睇法咁。所以其實宗教咧就絕對係佢哋管嘅部分。咁所以咧。仲有公安喎、喂，咁你如果係要管宗教事務方面嘅人嘅活動同埋人士，如果佢頭先講話喺憲法裏面話破壞社會秩序，咁係咪要公安處理啊？所以咧，點解我覺得話嗰個任意拘禁同埋關於宗教自由係咁有關係，就係話根本其實咧，雖然我覺得話係維權人士啊、維權律師啊等等咧。都好慘，真係我哋其實每日都處理好慘。但其實呢，好多時大家忽略咗呢所有嘅宗教人士，就算 even 包括啦你話好親宗嘅可能啲佛教同埋道教，其實佢哋喺個體制裏面嘅，佢哋已經受曬所有嘅限制。如果你唔喺嗰個佛教嘅愛國聯會裏面啦，你唔喺個道教裏面，根本你冇可能存在添。所以佢哋其實呢嗰、那個層面牽涉嘅人呢，個人數係非常非常之大，非常非常之多。咁我哋力特別呢，我即係喺提呢個宗教事務條例裏面呢，我即係想特別提有部分係特別令人擔心，代表唔代表個宗教事務條例成條都係 OK 呀，其實成條都好大問題嘅。但我覺得呢有一啲部分呢可以特別係大家特別可以去關心一下，因為呢啲呢全部都係牽涉到同任意拘禁有可能發生嘅部分。咁第三條佢話宗教事務管理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壓制極端。咩叫極端先？即係你話極端，抵禦滲透。咩滲透先？打擊犯罪原則，咁其實裏面你已經見到幾項啦，我都唔知道嗰、那個俾佢走散嗰個位實在太闊啦。你為之極端係乜嘢？為之極端先滲透，究竟邊啲你為之就話佢係滲透？而宗教方面嘅你都可以一開始已經講咁多話有呢啲嘅條款裏面咧，其實前面佢講話保護合法，第一個開始咧根本就等於冇講過一樣。第四條咯。佢話講依法保護正常，又嚟正常啦。正常嘅宗教活動，即係總之佢話你唔正常，你就唔係受保護噶啦。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啦。呢、這個就好明顯啦。 你個宗教，你嗰個宗教團體，你同社會主義社會唔適應嘅，咁你咪唔存在得咯。嗱，依個太明顯啦，講得佢話維護嗱，跟住又再講啦。每一次咧，其實好似咧，每一句都係嘅。我嚟保護咗你先啊，但係個條件係乜？跟住下一句就係啦。我而家話保護維護宗教團體啊，宗教院校啊，宗教場所啊，信教公民嘅合法權益，好似講到好保護你嘅啊。但下一句佢又再講噶咯。啊！你有權利，梗係話有義務啦，係嘛？佢梗係咁樣嘅，用呢個咁嘅思維去咁講。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場活動場所、信教嘅公民，應當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同埋規章。跟住佢個點樣得人去佢跟之前嘅就係啦，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嘅價值觀。即係所以話，你嗰個教唔該，首先都是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跟住下一句啦，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同埋社会稳定。如果你冇呢啲条件呢，对唔住，前面所讲保护你呢係全部唔实行嘅。跟住再嚟咯，任何嘅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已经讲到好明显俾你听啦，你唔系我嗰范嘅，咁你就一定系违法㗎啦，做全部任何嘢都系后面都系违晒法啦，呢所以破坏社会秩序啦，乜嘢都违反晒㗎啦，佢可以话你。啊，如果好似單講好似黃怡牧師佢哋嘅秋雨教會，咁佢已經可以講啦，你全部後面咪違反曬咯，所以咪唔得咯，咪唔可以存在咯，所以叫取締你咯。啊，守望教會、北京嘅守望教會，佢亦都係同樣嘅理由去。咁但係當然佢打壓方式唔一樣啦，拉曬嘅，即係如果你係秋雨教會嗰邊，因為黃怡牧師佢講憲法啊，佢係憲法學者嚟噶嘛，佢講好多關於民主啊、人權方面嘅嘢。所以挑戰好多政府嘅政策啊方面嘅嘢，咁而佢係創立個教會，所以佢同其他啲教會裏面嘅領袖，佢咪被拉曬咯。佢要係殺雞儆猴，咁佢特別嘅明顯地就係同呢條宗教信裏面所講嘅嗰個思維係完全係吻合嘅。再講咯，下面佢再講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間、同一宗教內部以及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之間製造矛盾與衝突。睇上嚟好似係好合理啊，一定係咁啦。下面嗰句咯，不得宣揚、支持、資助宗教極端主義。嗱，又冇定義嘅喎，咩叫突然間又講無啦啦又宗教極端主義先？啊，不得利用宗教破壞民族團結、分裂國家和進行恐怖活動。嗱，呢啲全部後面嗰扎咧，籠統講真係好莫須有。你點知同埋點定義咧？喺呢條條例咧，同埋相關刑法裏面咧，冇清晰定義嘅。咁你公安執行起上嚟，咁咩標準啊？咁即係得黨嘅標準咯。你仲有咩標準啫？因為你冇解釋清楚嘛。我哋另外仲有第五條，我哋特別想睇，佢又係咯，講咯，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嗱，呢個天主教咧，同埋咧基督教裏面咧，有好多時咧，我哋聽到朋友咧都係講嗰樣嘢，獨立自主自辦啦。啊，聽起上嚟梗係啦，喂，你梗係獨立自主自辦嘅好啊，我哋自己選噶嘛，我哋自己辦噶嘛，係咪好？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天主教、基督教，佢有本身個教會傳統嘅。咁點呢？佢同梵蒂岡關係，咁你如果係話獨立自辦自主嘅，咁佢同梵蒂岡係保持咩關係呢？如果係天主教，即係呢個例子已經係啦。咁你究竟可以從屬於政府啊，定係梵蒂岡啊？咁就所以一路五十年代到而家一路嚟呢，都係解決唔到就係呢個問題。咁你佢話啦，再落去下面就講宗教團喺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你每一句咧都見到係 repeat 呢四樣嘢嘅，就不受外國勢力嘅支配。咁佢點定義咧？外邊嘅人 我去探个教会去捐钱俾佢哋，咁系咪佢可以话你啊？因为你受咗外边嘅人捐款，所以受佢哋支配咧？啊，或者佢外边嘅人去同佢哋做一啲分享，啊，讲咗一啲睇法，对于一啲嘅信仰上啊，同埋社会上对于信仰嘅一啲睇法，咁佢系咪可以又话佢受外国势力嘅支配咧？所以呢啲位其实系好高危嘅，因为如果话系嘅话咧，你就系变咗进入咗可以被人拉，就系属于任意拘禁嘅部分噶。咁所以呢啲系好危险噶。如果你下边特别睇嚟第八条啦，佢讲话你要做乜做乜做乜，要规定咧，一定要系维护信教公民嘅合法权益啊咁样咯。但系下边下一条又系到指导宗教嘅教务咧。規定的那個規章制度呢是要督促落實的，但是這些呢也都沒有解釋清楚究竟你是會怎樣去執行落實呢，是宗教局的人給規定你去落實，還是你教會裡面的人人士自己去討論可以落實呢、啊、所以這些位置也是高危位來的、啊、如果他到時說你都沒有跟宗教局做，那你就又是中了招了。所以呢啲部分全部咧，嗱下面佢所以话咩嘅宗教嘅教育培训啊、培养啊、管理宗教教职人员啊，呢啲宗教文化研究啊，下面嗰啲全部点睇咧？全部系相关嘅，佢可以话你全部唔跟宗教局或者系相关部门嘅要求做咧，咁你就全部都系中一招咧，咁就可以好容易会成为好似黄贤牧师吓佢哋。全部啲人面對嗰個風險嘅，咁而特別啦，由呢度開始我提咧，有幾樣嘢咧，都係特別令人擔心嘅。宗教第二十九條，宗教活動場所應當防範本場所內發生重大事故。有咩重大事故啊？好奇怪啊，真係，或者發生違反宗教禁忌，政府。管乜嘢部分叫做宗教禁忌呢？伤害信教民众嘅宗教感情，或者都唔一定佢感情都帮你管埋，破坏民族团结，又系咗又嚟破坏，又影响社会稳定啦。呢啲字眼不断地重复嘅，不断系咁讲。跟住咧，佢就话听啦，好啦，当你发现咧，仲要话听有人唔做举报添。如果有人知道咧，發現咧，唔該你要舉報啦，立即報告俾所在嘅縣級人民政府同宗教事務部門。如果你冇舉報，咁你係咪又會成為危險嘅部分咧？點解你知道知情不報啊？咁又係違反噶咯，因為佢應當立即報告嘛。咁啊，第三十六條啦，已經講俾你聽啦，佢喺個層面上有乜嘢？级别的政府部门去、啊、管理地方的、啊、它是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宗教部的事务部门去、啊、备案，就可以从事宗教的事务、宗教的教务活动，就是你要跟县级政府备了案呢，你才可以有宗教活动，如果你没有备过案呢，违法的了。咁我特別係話藏傳佛教活佛嘅傳承繼位，佢都管埋啦。當然嚇，佢聽喺佛教團體嘅指導下，即係你自己教裏面唔可以有自己嘅指導啦。你一定要聽啊，佢認為啱嘅佛教團體下嘅指導啊，依照宗教啊，佢哋本身嘅歷史嘅制度啊咁樣去定咧，仲要再報上去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要去省級，我要話咗我哋揀下一個活佛係邊個啦？要同省級政府部門，跟住咧就再上人民政府批准。如果冇嘅話咧，佢又係違法啦。啊，係。藏傳佛教嘅部分咧，如果佢哋嘅傳統咧，我當然啦，我都唔係。專門研究藏傳佛教嘅人啦，我只係知道佢係分翻佢哋傳統嚟講，就係、是、大喇嘛啊，佢哋就會話我下一個活佛，佢就會降生之後就會 傳過去嘅。班禅喇嘛其實咧都會係嘅，但中國政府就整我選嘅班禅喇嘛，即係呢啲就係個明顯嘅做法，就係同傳統一般嘅做法係唔一樣嘅。係呢個明顯見到個違反本身嘅傳統嘅做法咯。咁你每個教裏面都有自己嘅傳統噶嘛。嗱，下邊亦都有提啦。天主教點選咧？天主教我點選主教？就係梗係教宗選噶啦。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天主教邊個係做主教？我哋自己投票咩？冇噶喎。我哋係天主教徒啊，我哋投票噶。或者係咪我哋話事話邊一個選咗邊個做主教？唔係噶嘛，因為宗教就好得意，同你一般社會嘅做法唔就即係你喺社會上嘅我哋講談論。關於民主啊方面嘅做法唔同，我哋去選議員，我哋去一個民意代表為我哋去發聲，去做一啲社會事務。但你係信，你去信仰你裏面，你嗰個信嗰個宗教，你就信佢個傳統噶啦，係咪？如果你冇人話我信你宗教，我唔信你傳統嘅咁樣，咁你其實信緊嗰個係咩信仰呢？好奇怪嘅係咪？所以你話天主教同頭先講藏傳佛教話，佢裏面嘅主教同活佛。佢係要係應該係佢哋傳統上面選出嚟噶嘛？咁但係點解你而家你係討論好似嗱天主教嘅主教咧，就要係全國性嘅宗教團體要報國務院，國務院幫我選主教，咩事啊？而家真係好奇怪嘅，真係即係呢個我就話點解嗰個法律裡面已經講到好明顯，佢點樣唔俾你做，而你做咗嘅話咧，嗱其實有啲。天主教教會亦都佢哋嘅地下嘅教會裏面有一啲團體就係我選咗自己主教，因為啲地下教會嘅神父互相選，跟住就報請俾梵蒂岡。我哋覺得呢一位係即係最有聖德嘅呢位神父，我哋覺得佢應該可以成為我哋主教。但係唔係話梵蒂岡都唔係話，因為我哋聽到呢扎神父話呢個有聖德咧，咁我哋就會選。梵蒂岡都要去調查噶嘛？你話係就係噶啦咩？係咪啊？佢哋嘅傳統，就算香港係噶，你要選，佢咪要翻嚟睇下你究竟啊？我揾一個特派嘅特使嚟到調查，你究竟你話你呢班人話佢有聖德啫？啊，佢喺道德上啊，佢聖。即係喺神學上啊，好有操守啊，好有學識啊，好有聖德咁、但係佢都要做調查，呢個係佢傳統咯、所以其實你嗰、那個宗教本身個傳統，佢應該要俾佢去嗰咁樣做法咧。佢而家呢啲法律規定就其實就唔俾你，你冇你自己傳統啊，只有我中國共產黨話俾你聽啊，你要跟我呢個傳統，呢、這個就係你以後嘅傳統啦。跟住我哋再睇下面幾多係伊斯蘭教呢、伊斯蘭教我又更加唔熟啦，雖然我去年開始都有做關於新疆嘅問題，但伊斯蘭教裏面佢點樣選領袖呢？佢又都強行地亦都話啦，全國性嘅一個宗教領袖負責去組織佢。而家對問題係點啊？伊斯蘭教教徒如果佢話我要去國外面朝觀，即係去朝聖啦，等於好似我哋天主教徒都要。政府批准、即是我要去朝聖或者去朝官，我要政府批准、即是这个是不是正常呢？大家可以拿出来问。好啊，第44条都说关于啲院校以外的学校其他举行宗教活动成立中全部呢都是被禁止的。咁呢個就係話我有法律規定，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呢、這個，如果唔係其他以外就係禁止。咁如果我哋喺香港，你會想象到呢？我有嗰班人，如果我係一個成立一個做宗教團體，跟住中國跟住香港政府就咪話你冇喺我哋要求嘅範圍之內登記，所以你係違法嘅，我哋拉鬼曬你班人，得唔得呢？係咪合理嘅呢？呢啲我覺得係值得去問嘅問題嚟㗎。最後我就想提嘅就係、佢哋繼續不斷去喺個法喺嗰個法規裏面咧，不斷其實不同類型嘅法規都係同樣講呢啲嘅信息嘅。你放諸於頭先我講話 NGO 法啦，即係極端呢、這個唔係關於呢、這個即係呢個 terrorism 嗰個咩嘢反恐法啦等等咧，全部裏面都有包括呢啲嘅。如果你資助極端主義嘅咧，危害國家安全嘅公共安全咩？不斷呢啲係國家安全啦，破壞民族團結啦， 恐怖活動等等，但係冇定義俾你聽嘅，佢只係話嘅啫。咁佢哋係唔得㗎，情節嚴重嘅咧，有關部門應該採取特別要一啲措施咧，去整頓。拒絕唔接受整頓咧，嗱你拒絕唔接受整頓咧，咁佢就係批俾機關依法吊銷佢登記證書或者設立許可。呢個係又提呢個做法。第六十四條又提咯，我諗到呢根本咧危害國家安全咧，你一打如果係打 Google， 咪你嗰個 search 啊，你喺 find 喺嗰個 browser 度咧一睇，哇，好似成版都係有一個危害國家安全呢樣嘢。跟住佢又係咯，所謂又再提啦，有關部門依照法律啊，咁點依照咧？我哋都唔知佢點依照法律法規進行處置同處罰。所有下面咧，全部都係話、哦、我有點樣懲罰你啊咁樣。喺上面所有提嘅保障咧，又冇再提噶啦。全部都係呢啲啊，你咁樣我又罰你，罰你，罰你，罰你，罰你，成條條例都係罰你嘅，冇乜叫做話俾你聽點保障嘅。其實都所以得嗰兩三個字講完保障之後咧，全部都係罰嘅。我就覺得即係呢啲部分，我就係想提翻頭先提嘅一啲個案當中，我就係提到點解會有可能出現嘅咧嚇，同埋呢啲我哋會睇翻嗰個任意拘禁點解會話係同宗教嘅自由咧？我頭先提到話有咁有關係咧，有好多條款明顯睇到啊！你唔跟咧，你其實就係跌落咗嗰個陷阱啊！好有機會你就係、是、佢就話你違反咗，咁但係悲喪乜嘢講係違反咧？好任得佢講嘅，所以真係好任意拘禁嘅。但係我哋呢啲問題好值得大家去關心啦。呢啲係延伸到好多好多中國裏面其他不同種種嘅類似嘅問題。所以而家好多謝大家，我就互相再分享一下，多謝下。 好，咁咧就潘家偉咧就做咗個簡單嘅介紹，咁就而家就可以同大家交流嘅。咁有冇嘢大家係想？問嘅，平時睇開啊、聽開啊咁樣。咁啊，之前阿潘家偉講過，總之你有一問，佢就即刻有降分享噶啦。頭先又未講呢個氣鬱啊。 我想請問咧，聽到話嗬，國家安全咧，其實邊啲人係國家呢？邊類人是國家呢？定十四億人民是國家呢？咁安全是點樣？乜嘢先為之安全？乜嘢情況是唔安全呢？ 我覺得呢位朋友問得非常之好啊！這個問題我都好想問啊！我哋都係非常之想問中國政府去定義究竟係點咧？嗱，佢一定係唔會好清楚話俾你聽噶，但每一次咧，梗係會有一啲講法。你話佢國家。咪就係中共共產黨控制之下嘅國家咯。如果你話唔係啦，咁唔係咁點解咁多條條文裏面咧講得好清楚嘅？你唔跟國家機關嘅做法，咁國家機關係邊個控制啊？係咪太明顯啦？而且都係仲有啲講不斷地提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即係只要你挑戰得呢個政權咧，佢就話你呢樣嘢嘅啦嘛。咁你其實除咗話係即係中國共產黨政權以外，你仲講乜嘢叫為之國家？係咪十四億人嘅人口係為之呢個國家咧？所以其實好明顯啫，意識形態上已經係太清楚啦。咁安全啦，係啊。咁點樣為之安唔安全啊？而家中國政府啊，而家中國政府中國好安全啦，好安全嘅。我想問一個問題啊，既然咁安全，新疆做咩有咁多嗰啲轉化教育？中心啊，乜嘢型啊啲？既然咁安全啦、啊，我話哎呀好多恐怖分子，你講俾我聽，恐怖分子做咗啲咩嘢？我所見嘅，我去訪問嘅家屬，被拉咗嗰啲屋企嘅人係咩啊？退休教師啊，跟住有一啲咧係農民，字都唔識多個個真係農民啊，跟住咧就係、是、甚至有係公務員。前公務員，咁跟住仲有一啲咧係共產黨嘅幹部添，嗰啲係係即係恐怖分子，即係我完全覺得好莫名其妙。而佢本身出事咧，好多時都係咩咧？我訪問咗舊年九月，我去哈薩克斯坦訪問一百幾十人， 三日之內嚟同我哋不斷講，每日我見幾十個人，嗰啲人係嚟自哈薩克斯坦唔同嘅城市，搭幾個鐘車過嚟嘅。如果佢話刻意講大話，佢搭幾個鐘車特登佢嚟同我講句大話，有咩作用咧？佢想問。嗱，咁佢所以佢講每一個咧，我見咧大部分咧都係好吻合嘅。本身佢哋因為哈薩克族，所以佢哋咧早喺十年前啊，或者十幾年前咧，哈薩克斯坦咧，我話我俾你係哈薩克族咧，由新疆啊咩地方可以嚟我哋國家，因為佢啱啱開始脱離咗蘇聯之後，佢哋就自己成立國家嘛，所以咪你幫我哋建立國家家園咯，係咪啊？即係佢係正常地認為大家同族噶嘛，係哈薩克族噶嘛，所以當時有好多咧，佢哋開始一路去申請成為哈薩克嘅公民。咁而佢哋咧有好多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就真係想你，我哋正常都會咧，我哋香港人移民咗外國，係咪都想翻去探下自己屋企人咯？咁佢呢班出咗事就我真係翻去探屋企人啫，或者一啲退休翻嚟攞退休金，即係好似翻嚟攞幾千蚊嗰啲咁樣，咁你俾人拉鬼咗，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呢個係合理正常咧？嗰、那個係安全嘅問題？即係呢啲我咁就係正正係問得好好嘅問題，就係咩叫為之安全？點解可以所謂嘅國家安全可以導致到有咁多呢啲所謂嘅法規出嚟，咁多所謂嘅一啲嘅行動出嚟？而其實我哋解釋唔到點解呢個國家咁緊張安全到呢個地步，而將呢啲人都要咁樣拉嘅，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問題。 好，有冇下一個問題想講啊？想分享啊？咁。 我覺得你個 PowerPoint 咧，每次出現國家兩個字咧，換咗佢做黨咧，大家就明白會問頭先嗰啲問題㗎啦、啊。你唔換咗佢咧，就個個都會有好多嘢唔明白會問嘅。咁黨係冇安全感嘅。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依家大聖經翻內地，譬如舉個例啊，我傻更更嘅。大本聖經即係過關，有冇事㗎？我都唔知犯唔犯咗罪㗎，算係。 你個頭先啱呢個問題咧，正正係好似頭先嗰扎嘅法規咁咧，模棱兩可㗎，唔知啊，真係、哦。我唔敢講啊，所以你話咧係有呢啲個案係有，但係多唔多咧，我又唔知道啊，亦都唔敢講。同埋你啊，基督教朋友啊，天主教朋友。是去地上地下的教会是怎样呢？我亦都不知道。你去好得意，你讲圣经这件事呢，譬如他亦都被基督教是去有一个爱德基金会 去印圣经的。中国大陆里面大部分的圣经都是这个爱德基金会在上海那里、在南京上海那边去印的。其实你说是不是他不给圣经，他不是不给，但是他要给他那个版本。他说明他准印那个版本。 即係可能少啲料又加啲料咁啦。 哇！除非我又唔係聖經專家啦，即係我每一條係咪咁，我又真係唔知啊。但係你點樣佢話俾你聽，係我經呢一個係國家批准俾呢一個先至可以俾你容許存在去印嘅。你話香港，你話會唔會我只係限某一個印嘅啫，其他唔俾印嘅，會唔會咁咧？即係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大家要探討咧嚇。 我想問下，如果係佛經嘅情況同聖經會唔會唔同啊？ 這個我就更加不熟，真的很坦白。但我都覺得有可能都不出奇，但我也都不敢說，因為我也都沒有聽過。但你說譬如而且佛教也都有分很多派別，我也都不知道。因為國內裡面當然也都是啦，即是你要是等於天主教有愛國會的旗下做那些先比，其實就是等於那五大宗教，中國是五大承認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和伊斯蘭，其他就是不合法的了。但是这五大的承认宗教里面都要是他那个联会、啊、即是他那个才可以是给你存在的、哦。那如果这些联会做的佛经就可以咯。即是譬如那个是那个、佛教的那个会那就可以咯。但如果他以外的呢，那就是难讲了，真的。 唔该。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剛才你咁講嗰班哈薩斯坦嗰班人，如果佢哋放棄信回教咧，佢哋會唔會相對安全少少 啊？好得意咧，呢、這個問題咧非常之有趣啊！我其實咧 訪問哈薩斯坦的朋友來講咧，佢每一個民族啦，其實咧真係有一種個唔同嘅特性嘅。佢哋同維吾爾係好唔同嘅，即係我哋唔好以為啊，總之新疆全部都係嗰啲少數民族一模一樣嘅，其實係唔同嘅。佢哋同我講，基本上咧，佢哋唔似維吾爾族對於伊斯蘭教嗰個宗教觀咁，即係對於宗教咁熱切嘅。對佢哋嚟講係佢哋嘅文化，所以咧，譬如話唔食豬肉啊，或者係即係好似而家齋月啊呢啲咁咧，其實係佢哋文化嚟嘅。咁又佢哋唔會覺得係佢哋嘅宗教嚟，因為佢哋點解唔係宗教？佢哋星期日係唔會去回教寺嘅，即係佢同維吾爾族同埋同而家我哋理解喺中東嗰邊係兩回事嚟嘅。所以其實咧，當然啦，如果你有更加係對伊斯蘭嘅宗教更認識嘅朋友更加清楚，佢有十二派，有咩派，好多派別嘅都有。所以每一個派別佢亦都表達佢嘅信仰，佢哋嘅宗教咧有都唔同。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哈薩克族嘅朋友嚟講咧，佢哋都講呢一樣嘅伊斯蘭呢樣嘢咧，對佢哋嚟講係文化，唔係宗教。所以我喺呢個亦都係特別係當時我去認識到佢哋同其他嘅分別咯。所以你話會唔會冇咁危險咧？唔知啊。你點中國政府點樣睇伊斯蘭呢樣嘢？佢根本一講咧，已經好容易咧。在那個文化同埋喺講嗰啲新聞裏面講啦，你一定係嗰啲極端分子嚟㗎啦，你一定係嗰啲恐怖分子。總之咩人佢都可以講到你係恐怖分子啊！所以佢唔會將文化同埋將嗰個宗教分開。我哋好明顯睇到有呢個分別。 好。 系唔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万一俾人拉咗嘅话咧，有咩办法甩身啊？ 都真系你见到，即系坦白讲，你见到你睇下，而家呢两位加拿大朋友啊，加拿大朋嗰两位加拿大朋友咁样，有外国人都出事，你话我哋可以点咧？即系外国政府咁样咁大声出声嘈啦，咁你都系。都仍然是拉了，所以其實我真係講唔到。你話就算維權律師，佢係讀法律噶咯，佢躲住啲法律，好似頭先咁同你公安局去採你啲傻，咁佢會覺得我咪黨咪話事咯，即係我係黨俾我呢個權嘅，我係話事。佢正正頭先嗰位朋友講得好好啊，佢話黨啊嘛，你換曬黨係啊，佢特登就係唔係講黨，因為佢要令到我係國家。我係國家就好似有咗嗰個 legitimacy 啊，我有曬呢個即係法定嘅俾我一種嘅法定嘅權力，我呢種咧好合法、好合理去做，因為全部講嘅所有法規裏面都係講國家嘅。當然背後意思就係黨啦，因為你得一個黨啫嘛，仲有邊個黨係可以管治呢個國家啫？咁所以喺呢個咁嘅背景之下係風險好高咯。我所以話而家大家咧都係摸索當中。都摸唔到究竟所謂以前可以摸到個底線啊！你話胡溫年代啦、江澤民時代都有一啲叫做咧，勉強都叫做某啲底線，你唔觸碰咧，有啲其實我哋做其他 NGO 朋友話要翻大陸去啊，成日都要同唔同嘅團體啦，或者係幫勞工咁樣。勞工以前都話冇事喎，而家我諗勞工團體嘅朋友都唔敢講話，佢哋唔係觸碰到嗰個底線，所以嗰個底線。即係而家喺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嚟咧，我哋真係唔知道底線去咗邊啊！低處未算低啊，我哋都係話，真係。 我想問咧，譬如講個任意拘禁咧，會唔會有地區性嘅分別？即係喺啲研究當中，會唔會有啲地方咧，其實係鬆啲，有啲地方係好緊，係有啲變化，定係一致性嘅國家性啊？第二就係話呢個任意拘禁喺啲研究當中呢幾年。有冇啲譬如有啲外在環境影響？譬如舉例啦，某啲嘅經濟因素或者其他因素影響到有啲嘅變化出現嘅會。 呢個都係好有趣啊！我覺得咧，這個問題咧，我哋都係一直探討，但係唔容易因為發現咧，以為即係要睇翻咧，就好多因素去影響啦。你要睇緊嘅係邊一段時間？如果你話係過去嗰幾年嘅，或者過去十年嘅，同以前比較亦都唔一樣。 但係咧地區咧，我哋以前以為廣東啊、深圳咧會係開放一啲咧，因為佢經濟發展咧比較最先最快咧，但係其實唔係嘅。啊，咁亦都以為話即係喺北京應該係文明啲啦，即係首都咁樣，又唔係嘅。上海又係啦，以為即係經濟發展得咁好，大家都掛住賺錢咧，唔係嘅。即係好得意啊！我依個問題咧，我係每一次有機會就係同相熟嘅維權律師同埋啲大陸嘅學者去探討同樣差不多呢個問題啦。邊度地方管得嚴啲啊？邊度會咩？佢係度度一樣。點解？你所以話係啦，如果你學啲 hard data 咧，可能就會發現到，可能真係有啲城市、有一啲嘅縣或者有一啲嘅直轄市，可能咧管理上嚟係比較鬆啲。咁但係咧，好隨意嘅，要睇下究竟你當地個官員點樣所謂執行呢啲相關嘅法律法規啦。咁但係你點樣叫有一個好系統性嚟講話嗰個地區嗰、那個地方？一定係有多啲嘅認識啲法規，多啲嗰啲官認識多啲，所以咧佢哋咧會跟得好啲啊，會唔會文化水平好啲，會唔會好啲？其實講唔清楚啊，因為我哋問過，譬如有喺人民大學裏面有一位教授咧，我早幾年前的時候做一個研究報告，關於全國各地嘅一啲刑訊逼供同埋即係酷刑嘅情況。咁我問到呢一位教授，佢講啊，佢都有一系列嘅研究啊，佢係專講唔同省份對於刑訊逼供嘅問題。咁呢個題同呢個任意拘禁係有關㗎啦，都。但係咧，佢喺個數字嚟講咧，都睇唔清楚。佢做咗好多個省嘅，都係睇唔清楚究竟有啲乜嘢所謂嘅最引導性嘅因素，會導致到帶出有一個分別。佢只可以列舉出嚟。是不同的地方是有分別，但是得出不到一個系統性的結果，但是總體結果就有。總體結果是有什麼呢？就是剛才講的公檢法的個關係，他發現呢每一個地方都是同樣，因為呢可以說是其他政令啊，或者其他的即是法規很難執行，但是有一個模式呢就最容易見到一定是會出現的，就是公安罪惡檢察院中間法院最廢，咁咧就永遠咧全部所有案件當中，點解咧？因為咧檢察院喺刑事訴訟法裏面咧，話佢哋係有權咧係去調查酷刑嘅案件，而喺法庭裏面可以提出話啊有呢個案件當中有一啲嘅證據係因為由刑訊逼供所取得，所以要排除嗰啲證據。喺法律上就係咁講，但係冇一個地方做到嘅。具體原因就是因為公檢法互相之間的勾結，而檢察院的人不敢得罪公安，法院如果我是坐在那個法官，我判了那個說、啊、你是公安的，你下聽日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繼續坐在那個法庭上，即這個是他本身那個裡面的結構令到有這個問題，但我們就看到有這個模式咯。 我想問下咧，即係香港嘅特別係基督教啊、天主教咧，咁對於呢個送中條例咧，即係好似唔好覺佢哋咁即係有發出一啲反對嘅聲音或者壓力啦，即係工商界咁，我哋好明顯知道佢哋係即係唔敢聲咧，但係佢好反對噶嘛。香港宗教界係咪即係好似唔關我事咁咧？係咪個問題咧？ 而家暫時我哋睇到咧，就係大家嗰個意識係未夠啊！即係你講呢個送中條例咧，亦都係會連帶到就第日香港我哋嘅，如果係即係有人被帶到中國大陸，會出現任意拘禁情況啊！真係有機會啊！講真，即係如果譬如做我哋做呢啲工作，我哋點知啫？如果第日有人拉我哋話，或者要引導我哋去，只要條例通過咗，亦都有呢個可能。但係問題，我覺得香港嘅基督教同埋天主教。未曾好意識到嗰、那個嚴重性啦，亦、啊、當然有個別人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參與嘅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呢啲成日都跟開嘅咧，就當然我哋就個個都好出聲講關注，但係你話一般嘅 神父啊、修女啊，或者其他基督教牧師啊、其他傳道人咧，我哋都覺得係個意識係未有嚇。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好大一個隱憂嚟嘅，因為如果佢採取對於好似而家見到嚇喺嗰個宗教自由方面，頭先提到嗰啲宗教事務條例啊，有任意拘禁嗰啲條款，其實係絕對嘅隱憂喺度。但我覺得只能夠大家要繼續努力去引起香港嘅宗教界關注。呢條條例唔係淨係某啲人受影響咯，即係好多人以為話啊，淨係我做我哋人權嘅或者係啲政治嘅人，咁咧就會真係危險。但係其實喺中國裏面咧，好多人都以為係咁噶。其實中國裏面好多人，我唔參與政治咧，我唔去。佢講我咪冇事咯，但係你見到幾多上訪啲人就係全部，我間屋俾人拆咗，你唔出聲係咪？即係咁，你即係好多你無啦啦你就被逼走咗去要走嗰條路噶啦。有好多人都係咁樣，到最嗰個時間嘅時候咧，佢哋就意識到啦，啊，佢就係有任意拘禁，就係原來逼到埋我身邊嘅，即係好多人都係，即係好希望就香港唔好要去到嗰一步，大家要。逼到埋身，即係要個個逼到埋身先意識到咯嚇。咁呢個係一個真係好需要大家關注嚇。 好，有冇下一個問題？ 唔該啊，潘生，我想問下咧，即係雖然嗰個法例就寫得好完美啦嚇，即係都任佢解釋啦，即係個黨代表國嘅時候，咁但係真係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咧，係喺某啲嘅情況可能聯合國都挑戰唔到，但係咧，會唔會依家譬如中美貿易戰咧，侵嗰啲咧，會唔會真係因為即係今日府報裏邊都講啦，會唔會就因為咧呢個送中條例咧，會有機會制找到即係呢個中共呢個咁嘅行為，即係任意去即係。剝削人的權利啊，甚至將香港這個即是法例呢由中央去直接去管下呢，我不知道會不會在其他地方，譬如上海又好啊，其他的城市呢會中央說你一定要立這條法例呢，這樣我真的不知道，即是會不會有機會國際社會除了聯合國之外都有機會可以有這個權有這個力呢去制止下，即係唔好過分咧咁樣，我唔知道，想請教你。 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哋做國際嘅人權嘅組織咧，都經常都係問個問題啦。我哋日日係咁做，或者同其他即係其他團體一樣啦，要去做國際遊說。其實咧，好似話啊，成日都感覺到好似國際上一對即係壓抑中國一啲嘅違法嘅行為啊，違反人權嘅問題咧，好似冇以前咁有力啊！好似以前咧，講真啦，真係喺冷戰時代咧，好似有啲團體真係攞個名單同啲美國政府官員講咧，攞個名單可以嗰啲人放嘅。即係如果講真咧，以前真係如果唔係有呢啲名單，好似黃丹啊佢哋呢啲咧，係好難放嘅。你而家睇放諸翻而家呢個年代睇啊，好難喺呢個時代會放出嚟。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呢樣嘢雖然而家處於我哋好似喺國際上好弱勢啦，但係咧，中國政府咧，佢亦都唔會咁話，即係完全脱離國際社會噶嘛。即係如果佢係咁樣話，我係真惡到完全我唔同你講任何道理嘅話咧，其實咧，佢即係俾咗個意識就係嗰個即係意思，即係講我完全即係唔需要同你玩噶啦咁。咁但係佢又唔係啊，因為嗱喺做生意上佢係要噶嘛，係咪？你始終都要同人做生意啊嘛。咁你做生意就要大家交換條件咯。所以我諗只係唯一有可能睇到，可能就係一啲喺呢啲嘅場合當中，有冇啲空間可以令到佢哋中國政府要意識到你係有一啲情況會有損失嘅，即係佢唔可以令佢當然佢都可以表現到出我冇任何損失，我而家華為佢都話冇損失㗎，佢乜都講話都冇損失㗎啦，即係佢講咋嘛，即係佢如果係咁唔緊張，佢做咩要講啊？講真，即係佢真係每一次出聲講啊嘅時候咧，或者佢每一次有回應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是、我哋每一次都係話，佢一講咪就係反話咯， 如果他呢他不 care 呢他不理的话呢其实他连出声都费事出。是不是如果我諗想象如果我真的完全咁恶到我不需要理你我做咩出声呢即是他出得声就真的代表他很在意。如果每一次呢人家批评他呢他又说不要干犯我们国家内政他一讲出一次就说其实很在意咯。即是依我们要这样去诠释一些国际上一些的做法呢因为他们很懂得去将个舆论去玩但是我们做得多呢我们感觉到他每一次讲他每一次闹清我们的组织呢就哦咁其实我们就可以觉得是有效啦因为你闹我们啦咁样。反而他不理你你做完这些没人闹你反而哦即是等于这个好像不是很有效喎每一次闹清呢就好像以前做即是几年前那个关于酷刑的报告啦第二天就见到外交部闹啦啊即是有效啦。即是他知道是你关注他你这件事是对他有用的。即是我想其实呢要很细分去看以前就很容易看到放了什么人呢就是一个指标。现在呢我们看到就算我们说是好像酷刑方面的问题呢那个报告出完来之后呢其他的人都有继续呢去关注之后呢有一些细节有一些条款呢确实是后来有改善了的。即係我諗呢啲就我哋要更加將一啲將一啲效果呢就更加將佢細化睇一啲咩效果。咁當然現實嚟講係冇以前咁容易睇得清楚但係就我覺得我就唔會去否定咗仍然存在嘅一啲好細微嘅效果亦都好長遠囉。喺中國亦都冇可能再變返自己孤立嘅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你始終佢一開放咗个社会要做生意你其他嘢就引即一次过就嚟㗎喇。只不过係你个速度问题我諗应该係。 想请问你哋嘅机构呢係一个国际组织嚟㗎嘛。咁以前呢就唔知道喺比较内地开放啲嗰段嘅时间你哋有冇一啲即主角点喺内地嘅呢咁而家内地嗰、那个即係管制咁嚴，你哋仲有冇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呢個嘅辦公室喺裏面呢亦話已經係撤離咗嘅呢咁同埋呢日後有啲咩嘅打算呢咪因為你嗰個 NGO 法呢已經係即係喺已經係生效咗啦所有啲外國嗰啲嘅 NGO 呢都要重新嘅註冊啦。咁同埋有好多其他嘅國際嘅嗰啲人權組織呢都佢哋嗰個嘅將來嘅發展即係喺內地又點樣 即係如果我哋係一路以嚟都冇辦法可以有辦公室喺中國大陸裏面㗎因為中國政府佢將我哋睇為因為我哋係會員制嘅組織佢更加緊張佢會驚我哋去收會員啦係咪我哋會有啲好似我哋香港有分會其他地方各世界各地有分會咁我哋所有嘅資源啊啲捐款呢就係、是、支持我哋啲工作咁樣咁如果話俾我哋入去開辦公室呢咁其實對佢哋嚟講佢哋係覺得太大風險佢唔會俾我哋做因為覺得我哋會可以組織啲人去加入嘛所以呢咁多年嚟呢我哋都係好轉接咁樣去做一啲研究當然我哋每日都係用我哋有相認識嘅維權人士啊學者啊同埋其他啲關心啲人權問題嘅人去聯絡啦但係就一路以嚟都唔可以喺中國大陸裏面去運作㗎咁所以我哋啦Human Rights Watch 人權觀察啦等等有幾個機構都係唔可以有一啲嘅人權機構呢可能做嘅議題比較溫和啲佢哋即係中國政府認為溫和啲譬如做環保嘅好似樂施會咁佢做救援嘅咁佢咪俾你囉咁所以樂施會可以喺幾個點係有辦公室啦譬如去雲南啦北京啊其他地方都有四五個點可以有辦公室。咁但佢哋就係做關於救援嘅。咁中國政府我哋認為冇咁敏感佢咪俾佢哋去做囉。所以但係對佢哋講啦頭先有啲講 NGO 法就有複雜嘅問題啦。 對我哋嚟講咧，我哋根本連入都入唔到去，更加冇辦法登記啦。咁對佢哋嚟講就一個問題啦。如果佢登記咧，就即係NGO 法規定就係你同公安部登記，即、就、係、是、你直接就要受公安部控制噶啦。因為你所有嘅嘢就係話，我喺裏面嘅活動，所有嘅錢嘅財政都要俾公安部去審查。咁係咪你想咁樣做呢？即係我諗好多機構就係有呢方面考慮，所以有好多已經撤出咗其他啲機構。我所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機構、其他基金會都撤出咗嘅，除非你可以接受到係公安部去管理嘅財政同埋你嘅活動。如果唔係咧，其實有多已經係離開咗，所以真係嘅。而家呢個時候，對於我哋做NGO 係好困難咯，係啊。呢個亦都係好好嘅問題，希望唔會啦。大家如果努力，大家都努力嘅保存到好似我哋呢一類嘅機構，可以俾我哋繼續存在。咁我哋香港就可以繼續維持到一種自由嘅狀態啦。如果我哋真係好似我哋做人權嘅組織都唔可以再喺度嘅話咧，咁香港就變到好差啦、那個地步真係。咁所以真係需要大家一齊努力啊！我諗呢個都希望唔會啦。但係最差最差情況，如果你送中條例過咗，真係好難講啦。係咪呢？點樣做咧？好難做關於中國嘅人權問題㗎啦，喺呢一度係咯。 好，最後一輪嘅問題，咁啊有嘅可以一次過舉手。好，冇嘅話咧，咁我哋就好多謝，再次多謝咧就阿潘家偉先生。多謝。咁啊，今日同大家做咗分享。咁咧就喺最後嘅時間咧，我哋做少少嘅活動嘅預告啦。第一咧就係嚟緊嘅聽日同埋後日咧，就我哋喺台灣咧就舉行咗一個嘅國際研討會，就六四三十週年嘅。咁就今次會同華人民主書院一齊合辦嘅。咁咧就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國際知名嘅學者啦，同埋咧有相當部分嘅流亡海外嘅文明人士咧，都會去到台灣嗰度咧，就可以做佢哋個分享嘅。大家都知道，因為本來我哋都希望喺香港舉辦啦，咁但係就其實即係唔好話流亡嘅海外文明人士啦，而家連呢一啲知名啲嘅學者咧，即係國際嘅學者咧，其實都冇辦法即係入境香港㗎啦。咁所以今年我哋都只能夠咧就係移師去台灣去做我哋呢一個研討會。咁咧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我哋喺支聯會網頁你都可以揾到嗰個連結咧就。台灣那邊咧會做一個直播嘅，咁咧就大家可以按翻個需要，就喺邊啲時間就可以去睇翻嗰個嘅現場直播。咁咧第二個活動宣傳咧就係下個禮拜五，咁咧我哋亦都會有下一個嘅國情系列嘅講座啦。咁下一次咧就係由程翔就負責去講，就主要咧就係講習近平管治之下一國兩制嘅情況。咁相信這個呢個咧都係大家好關注。咁我諗佢都會有講相當部分都會講送中嘅條例噶啦咁樣。咁咧就跟住咧就最後一個講座咧就會再後下一個禮拜就係阿丁偉啦，就主要會講外交嗰部分嘅啦。咁當然咧亦都喺度咧就係26號嘅星期日同埋6月4號嘅晚會，咁希望大家咧即係有時間都可以參加啦。即係每年嘅遊行嘅同埋集會。PowerPoint 都係可以係嘛？好啊，係啦，可以。好啊，好，咁如果咁喺呢度就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啦，下個禮拜再見大家。